想的

水，静静地细数窗外明灭的灯，今夜的月色好美，想你的人没有睡，尽情地拥抱屋内全部的思

穿过这片动乱的世界，怕的是往事历历再也难忘记。你违背了誓言，是你背叛了誓言， thank you. 我念念不忘。